如果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微利，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 咁頭先你提到咧，就比較係認真啦。嗱，其中一個即係我諗港產片歷來大家都好中意討論嘅問題，就係你係喺佢嗰度喺邊度出事啊？佢嗰度係喺廟街啊嘛，喺廟街出事，跟住一路走落去就喺重慶，走唔走到啊？ 你個區域個地區啊嘛， 你試唔試？有冇試過？ 係啊，嗱呢個咧，你咧就細緻咧就救病咧就咁就。督穿咗佢嘅， 我冇督穿啊！我都唔知道，我睇落有啲地方我都認唔到。 唔係嗰個， 因為以前我哋討論過啊，邊個啊，杜琪峰嗰套係文章啊，因為佢嗰個馬路嗰度喺觀塘啊，跟住佢 Q 咗邊度啊嘛。 呢個咧就即係西，呢個咧即係可能咧就係外國咧嗰啲人咧就唔會咁覺得，但係我哋本土咧一睇嗰時個區域好緊要噶嘛，係咪先？唔止㗎，呢個咧你一講你督到咁細咧，咁我都講咧有個。朋友咧睇咗咧，即系话开头嗰阵咧，即系讲嗰啲阿文理啊，嗰啲大嗰啲嗰啲 深水埗， 系咯，你都睇到深水埗。 唔系我梗系睇到深水埗，我哋喺深水埗咁大佬。 咁你就唔系咁，就出咗事咯。咁佢讲嘅嗰个，咁嗰个就应该 咧。嗰度系大南街嚟嘅嗰度。 佢话嗰个就应该咧。如果你话佢喺嗰度想卖冰咧，就按。咩嘅 ？QQ 冰系佢话冰咧就多数而家你整嘅时候啦，即系如果讲嗰、那个就应该都系对面海， 因为咧中华南桂坊呢啲情况咧，全部有地域性啊嘛，系嘛，全部有地域性。 嗱呢个就基本上同逐水漂流都咩啦？ 唔系，但系个问题会唔会个导演同埋个编剧唔系太熟咧？ 啊，唔知定系佢玩嘢觉得呢样嘢冇所谓，因为第一咧佢嗰嚿嘢都太大包啦，如果系冰面里面嚟讲咧，咁样。咁 唔係佢而家講嗰樣嘢就係係曲嚟嘅，係即係何家欣，何家欣嚟噶嘛。 咁樣就係，但係何家欣都佢話，如果要包裝嚟講，嗰個係應該係白粉。 係咯，嗱， 同埋因為咧，就唔會響 我哋講，因為呢個唔係話佢求其擺一區嘅原因，好簡單，因為幾種嘅毒品係唔同價錢噶嘛。 係啊係啊，呢個關鍵。 因為你曲你唔係普通人可以對到噶嘛， 係啊 係，即係唔好講話普通人啦，即係你要俾多好多好多錢， 係。 咁如果逐水漂流就係嗰班喺深水埗嗰班就一定係 嗰啲叫導遊， 導遊咧叫何樂英咧，定係何樂英啦，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曲即係可間係咩咧？係一種叫 entertainment。即係一種 recreation drug 嚟噶嘛，即係大家 high high 地啊，有好多消費人先嚟用啊嘛，咁嗰個情況就照計就唔應，即係似乎就唔應該喺深水埗出現嘅。 有人都一聽完之後都指出呢樣嘢，你專家嚟嘅。 我唔係專家，我道聽途說嘅，我唔識嘅。 記者， 但因為我成日喺深水埗出沒噶嘛。 咁嗰個佢攞咗深水埗嘅嗰個景咁地整咧，咁其實咧就出到嚟嗰個 visual 個效果幾好啦，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玩嗰個叫區域效果咧，咁呢個咧其實如果你再玩多啲實質咧，咁啊省港奇兵嚟噶啦，因為省港奇兵嗰時咧或者係嗰個重案組啦，即係黃志強嘅嗰個咧。有好多戲咧，佢裡面咧即係就玩到嗰個區域嘅感覺，同埋你頭先都講一個關鍵嘅，就從廟街走過去重慶大廈嘅嗰度咧，其實大家計到戲劇時間嘅， 唔係仲要睇廟街頭定廟街尾先 啊？咁你出到咁嗰個應該就係嗰個叫做近住佐敦嘅廟街，都係有個咩？不過個時間佢都係快咗㗎啦。 九秒九啊！ 佢因為咧嗰個就係響。嗱，唔係呢個咧就最好玩嘅就係。 不過咁樣喎，佢係華籍，佢即係嗱，即係邊個林家棟就咩華籍英兵啦，應該。 但係23年之後啊，你要記住， 佢一路有操啊嘛。 咁啊，咪嗱，佢細落去咧，佢最關鍵咧。我諗佢有用心嚟去整有個嘢出嚟，但係咧就有陣時咧，佢可能亦都有啲避忌啦。因為其實如果你講廟街講重慶嗰時候。 點解唔講埋阿清真寺咧？ 係啊，係、啊。 因為清真寺咧係嗰個叫做油尖旺裡面咧一個好勁嘅一個叫即係叫做波斯文化嘅一個 landmark 嚟噶嘛。 係啊，係啊。 嚇、啊，咁嗰個咧你會睇到咧，就係、是、我哋叫華人嘅世界裡面嗰度咧，但係最早咧嗰、那個叫做係清真寺咧，就擺落嚟嗰度咧。是即我想對波斯文化佢嚟講咧，就嗰、是、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同埋尤其是你近期咧，你一講個清真寺嗰時候，大家都啲揾到個時代意義出嚟啦。係、嗯、啊，嗰、那個係。咁佢冇玩，咁我諗佢可能咧，佢都有考慮過，但佢要避忌。 係 啊, 啊，或者依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咧，唔係好知咧。就總之咧，就你會睇到佢而家呢個戲咧裡面，如果你用一個叫區域感嗰樣嘢嚟去睇咧，咁你都要睇多咗好多啲戲。出咗嚟嘅嚇，唔係就咁一般就咁講故仔咁咁簡單。 係啊，咁 anyway 就套戲本身其實即係唔使我哋推唔推介啦，咪事實上我諗而家好多朋友都係好撐香港港產片啦， 係 啊，咁所以即係睇嘅朋友一定係入場支持嘅。 同埋我相信咧、這、呢個因為咧我哋一直話撐港產片咧、嗯，基本上咧即係嗌到聲大大咧都唔係咁有推。咁強烈嘅推動力咧，嗰、那個最大嘅因由咧，係今次咧就我覺得今年有啲解決嘅。我諗今年咧就大部分嘅觀眾咧睇嗰陣時候咧，我唔知道你嘅意見係咪咁樣嚇、啊。你頭先我諗你做個觀察就更加入微啦，你一個傳媒身份嘅，就係呢啲戲咧，其實都激發起咧，其實一般嘅觀眾咧都會講，譬如《逐水漂流》同呢一部咧，裡面講南亞嘅世界嘅嗰啲人。因為佢好入區啊，咁佢哋都揾到嗰個睇法嘅、嗯。我諗係一般嗰啲人都講嘅，即係講翻佢自己身邊嘅嗰啲南亞文化嘢咁啊。 我講講其中一啲例子啦。 係 就即係以前嘅我同啲南亞裔嘅朋友都交往好多啦。啊，其中我最記得有一年我就訪問咗一位即係喺香港做住好耐嘅。 係 佢唔知係水務局嗰啲咩嚇就。另外就近年啦，譬如話嗰個雷曼債券個問題啦， 嚇 咁佢哋即係都好，即係企喺第一線嗰度去爭取。 我識得一個印度朋友啊，係唔識講印度話嘅。 係啊，係啊，係 係、 啊啊、所以佢嗰、那個，譬如今次呢部戲入邊，佢好說服力㗎。佢即係佢有一啲講廣東話，有啲講翻佢家鄉話，我唔知係邊啊。但係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好多人都日常對人南亞，即係南亞裔嗰啲朋友咧，有一啲嘅。印象嘅，我講其中一樣嘢，即係呢個唔係一定係負唔負面，而係話、 嗯， 即係有一次我喺邊度咧，就應該喺黃竹街嗰度啊，就即係喺呢個深水埗同埋即係接近呢個太子道嗰度啦。咁有一間即係開到夜晚好夜晚嘅咖啡店，咁、那個老闆就即係我路過啦，我擺咗個手機喺度啦。佢哋冇摆喺手机度啊！上前几日就有个人摆咗部电喺度，就俾嗰啲南亚裔嗰啲人挞咗啊！咁嗱，呢啲就系我哋日常嗰啲交往嚟，其中一样交往嚟嘅。咁、但系系咪净系咁啊？咁其实就唔系嘅。譬如有好多南亚裔咁样，就系佢哋都系好，即系好一啲好 decent 嘅人嚟啦。 咁、但系已经街坊嚟嘅， 系好街坊嚟嘅。咁但系，譬如话你去到涉及到，譬如重庆大厦同埋深水埗嗰度咧，其实佢哋有一个戏入边系 miss 咗嘅，就系、是、黑人。 系 吓， 黑人甚至 嗱，我唔明啊，即系好多时，譬如我哋同佢倾开咧，譬如话我哋喺深水埗嗰边咧，即系好多朋友佢哋唔系，好似视而不见。一嚟行落鴨寮街嗰度咧，就成班黑人喺度嘅。 係啊， 你黑人嘅意思係咪應該嚟自非洲咧？我估應該係啦。 咪有啲仲佢著埋啲東非啊、南非嗰啲民族服裝咁㗎啦。 佢講啲咩話你又唔知啦，因為唔係英文啦， 係 咪？咁所以話咧譬如佢選擇呢兩個區咧，譬如深水埗同埋係尖沙咀嗰度咧，重大係有完全有佢嘅理由喺度嘅。 有嘅有嘅， 完全有理由。但係問題就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是，你仲有好多細節咧，你唔能夠。即係合埋啊！ 係啊！我諗啊，陳建朗咧，阿導演咧，佢本身因為演員嘅出身咧，佢、對於嗰啲演出咧，嗰、那個咧好實在。 好係啦，好個觸個個感個觸覺好強。 係 佢可以真係、真係玩到好多演員嗰、那個 係啊， 即係 potential 出嚟。 係咁樣就嗰、那個，譬如阿文尼嗰個，我就唔係太熟啦，即係譬如佢一類嘅嗰個角色噶嘛，但阿文素啊，即係細路仔啊，因為依啲譬如印度裔嘅細路仔咧，咁樣就細路仔細路女咧， 嗰啲性格、尤其是嗰、那個文素咧，佢嗰種咧就係好好反叛啊，但係好幾陽光性格嘅嘅、一啲依啲叫印度小孩子咧，好、多嘅、我哋成日都撩佢啦，打整佢咧，咁啊同你打交咁樣嘅嚇。就好好好樂天，同埋佢好快咧，就同你就會好熟絡咁嗰啲。 所以我覺得性格出到嗰個處理好好噶，嚇成個戲我諗最好嘅地方就喺個演員方面啦。但係弱嘅地方、弱點嘅地方就係個劇本本身啦。嚇，譬如我一路覺得就係華籍英兵嗰度就有頭有尾冇中間啊。 嗯哼， 係啊，未譬如話死咗個老婆，唔係嗰即係死咗個死拍檔嘅老婆喺度嗰條線係點樣嘅咧？咁你到尾就話佢還咗錢啦咁啊！咁但係你中間譬如阿林家棟，佢點解呢廿幾年佢都仲係咁佛系咧？就咁呢個就要俾少少嘅理由出嚟嚇，但唔使一定要劇情交代，但係係可以透過好多唔同嘅方式形式去交代出嚟。 係啊，立體啲嘅， 立體啲啊！ 佢實上唔係佢實上佢喺華籍英兵嗰段咧， 因為華籍英兵我哋以前係亦都去做嗰個題材㗎嘛。即係嗰個唔關，亦都係上個禮拜我哋嗰位朋友上嚟嘅時候，佢就整嗰套戲嗰陣時候，嗰陣時個宣傳本身就揾咗好多華籍英兵啊嘛。 係， 後屘我亦都同佢食咗餐飯啦。即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佢哋嗰個即係呢個團體本身嗰陣、那個感覺上，我係其實係有嘅。 係、但係佢嗰個華籍英兵個，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依個知識嘅問題。 嗯。 咁啊，喺嗰個香港嘅嗰個邊境嗰度，佢都講埋，即係嗰個應該近住嗰個中英街嗰度。 嗯。 有冇地雷嘅咧？ 冇。 應該冇噶嘛，係咪就係咯？ 同埋個地雷嘅策劃之後，即係我就會問呢樣嘢，其實佢想講咩咧？因為 turn out 就唔係地雷噶嘛。咁但係佢有個 point 嘅，有個 point 係咩咧？就係、是、有啲人想走落嚟。 嗯、 有啲人想走出去， 系 吓，即系呢个系围城嗰、那个，系阿钱钟书围城嗰、那个，嗰、那个那个比喻嚟噶嘛。但系即系我奇怪嘅地方就系、是，如果你有呢个比喻，应该可唔可以由头贯彻到落尾嗰度咧？嗱，那个女演员本身即系佢洗脚，那个女演员佢又有， 系， 但系佢又，咦，即系你又唔系有个贯穿喺度，因为好似又系，譬如呢个女性嘅角色好似又好似可有可無，佢純粹一樣嘅就係、是，因為有佢之後就可以解釋到呢個細路仔心裏即係嗰個處境係點樣。係 啊，唔係我頭先我最主要講嘅嗰樣嘢就話、是，佢第一場嘅裏面嗰度咧，就地雷係一個好關鍵嘅戲。咁、那個關鍵嘅戲嗰度咧，就係、是、其實就大家都覺得好大嘅問題就係、是、香港呢個邊境嘅地區，而家喺香港呢邊嘅嗰度，點解會？ 有地雷有大件事嘅大佬啦， 唔係啊！咁佢但係佢嗰個角色咧，你睇到咧，佢成班咧都開頭係當佢真係有嘅， 係啊！ 嚇咁嗰時，喂呢、這個咧就質感問題嘅、 啊， 因為嗰個咧就 你嗰個同埋係我覺得唔需要咁處理法啦， 咪就係咯， 即係你唔需要有個地雷去表達即係呢場戲咁。 係啊，因為你嗰度咧，第一咧，你覺得佢咁驚 啊， 咁你即係懷疑真係，因為佢哋還。即係佢哋英兵嚟 嘅， 咁佢英兵咧，即係嗰度行山整個，如果佢踩到地雷嗰時，喂，好大件事嚟嘅喎，令到佢 唔係啊，要報新聞嘅嗰、那個， 咪就係咯嗱，咁佢基本上咧，咁佢個假嗰個咧，咁咧就你會覺得，咦，為佢變好似黃金兄弟嘅呢班，你係咪成班度夾硬去玩嗰條友啊？嗰條友點解會咁驚啊？初咁嗰度咧，咁。嗱呢啲咧就叫有陣時咧，不知不覺咧就出現咗嗰個叫做係問題啦，就係、是、概念化咗、因為咧你話有地雷嗰度真係好緊張，其實你呃觀眾，其實就啲觀眾咧，如果喺嗰個地域你諗翻，喂，喺成個嗰個香港邊境區，邊一個地區會 冇㗎啦？即係你可能質疑我咧冇地雷，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唔會淨係得一個地雷。如果你有地雷嘅話，就唔會淨係得一個地雷，係嘛？ 呢啲 可能個導演就覺得話，嗰場戲本身有個地雷喺度，即係製造咗嗰種開場嗰種， 係壞嗰個氣氛， 嗰個氣氛喺度。 但你又緊張。 嗱，我要咁講，嗱、那個導演咧，其實佢拍嗰個節奏感咧係有嘅。 嗯 你睇到有好多戲咧，有好幾場戲咧，其實佢係拉長咗嘅，即係一般嘅個港產片嗰個處理方法，就喂呢啲戲可能就係、是。我一兩秒就算嘅，但係佢啦，即係佢有個節奏感喺度嘅。但問題就係、是、開場嗰場你擺咁多時間、咁多演員落去，但係你到中段嗰時候其實。 即係完全我哋睇唔到同嗰個開場嗰套戲有啲咩關係喺度。 係啊，咁佢呢個你會睇到咧，佢縱使其實呢部戲我覺得就即係都相當之唔錯，但係佢裡面好多美中不足，尤其是我頭先講嗰啲咧，就係嗰種叫質感嘅問題咧。咁因為我作為編劇咧，咁我哋呢啲就要記過㗎啦。 冇咁啊，冇光亮形狀。 唔係，因為拍過，因為拍過出嚟公映咗之後嗰時候咧，原來嗰個係一個疏忽嘅時候咧，咁我哋自己過唔到關嘅。 Okay, 作為編劇嚟講咧，要避嘅嗰樣嘢。咁啊，總之咁，我覺得呢部戲咧就基本上咧，如果以個 quality 裡面嚟講咧，我覺得近期咧就幾醒神之作。 係 即係相當之唔錯，尤其是演員咧係好突出嘅一個作品嚟嘅。 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咯，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啦。下禮拜我都好期望，應該係阿四哥套《殺出個黃昏》上咗未啊？ 未啊， 都仲未上啊！ 原本以為係呢個禮拜 我 應該上，咁咧而家佢好似睇個正式咧就係7月14日啊。 7月14日 嚇，即係 新曆啫，唔係舊曆。 啊，新曆 啫， 即係咧，即係過咗七一之後咧，第二個禮拜， 第二禮拜， 咁嗰個係 啊，咁我哋都係好期望，因為文書嗰個反應係相當之唔錯啊。 係啊，嗰個會可能牽涉到咧，你提名嘅嗰個叫最佳男主角係 冇噶啦，一定係吳鎮宇噶啦。 哦，你未睇過哇？謝賢喎 ，好啊，我下禮拜再見，拜拜。 好嘅，拜拜。